伤感留在心中，像一道多少平淡日子以来的夜晚，你曾是我渴望拥有的期盼，还不我分手的记忆，仿佛越来越远，越来越长，越来越多，越难以抛开。没有人 好，我是肖辉，每天的这个时间段我都会在你最熟悉的这家电台用音乐等候着你的到来。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听到的这首歌呢是齐秦大哥的《狂流》。太多遗憾，太多伤感留在心中，像一道狂流。若干年以前呢，几个青春懵懂的男生抱着吉他在寝室的走廊里弹着唱着，记忆的青春永远还在，那心中的狂流呢，没有人能挽回时间的狂流，没有人能够了解聚散之间的定义。钟爱这种旋律，钟爱这种歌词，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神曲，也都有自己的最爱。无可替代的旋律，打动人心的歌词，亦或者钟爱的歌手，都会是珍藏的歌曲的一些理由了。今天呢，在我们的音乐导航的节目中，我们来跟各位去分享值得去单曲循环的歌曲，不妨用心的去听一听，细细的来品味一下。有请张洪亮给我们带来这一首《美丽的花蝴蝶》。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小辉。 湖影又无限，流连花丛间，你如此多恋，细细不沉眠，何时才疲倦，不飞不收敛，我不能了解，总是爱上美。你像只蝴蝶在天上飞，飞来飞去飞不到我身边，我只能远远痴痴望着你，盼能忘了你能写一些。你像只蝴蝶在天上飞，飞来飞去飞不到我身边，我只能日日夜夜等着你，想了念了你能体会。 一首比较小众的歌曲哈，但却是不可错过的一个好作品。歌词文风古朴，极具韵味，再加上张洪亮的娓娓道来，瞬间便抓住了每一个人的心。其实呢，每个人都过着自己所选择的生活方式，也一直爱着自己的生活方式，因为它最适合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在经历了无数次的蜕变之后呢，才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真正的光明和自由。在相同的颜色中习惯了一种思维方式，就不会留意一只美丽的花蝴蝶曾经划过我们的窗前。这个小节我们邀请出的是达明一派，给我们带来这一首《石头记》。 看遍了冷冷清风吹飘雪，渐后鞋踏破路湿透，再看遍远远青山吹飞水，若流曾独对冰消瘦，世间轻飘素浪云，人独无乱衣鬓，一心把思绪抛却似虚如真，心愿内旧梦复浮沉，一心把生关死劫与酒同饮，焉知那笑眼藏泪印。丝丝点点计算，偏偏相差太远，兜兜转转，化作片片尘缘，纷纷扰扰作罢，春宵暖暖变化，真真假假，惜悲欢欣然然是假。世间轻飘送浪云，人独无乱衣鬓，一心把思绪抛却似虚如真，心愿内旧梦复浮沉，一心把心关死劫与酒同饮，焉知那笑眼藏泪印。计算偏偏相差太远，兜兜转转化作段段尘缘，纷纷扰扰作假，春宵暖暖变卦，真真假假，花色向街看花，丝丝点点计算偏偏相差太远，兜兜转转化作段段尘缘，纷纷扰扰作假，春宵暖暖变卦，真真假假，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 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那一段被遗忘的时光，渐渐地回渗出我心坎。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记忆中那欢乐的情景，慢慢地浮现在。 短暂休息了之后，音乐导航继续带领各位去分享好音乐。回到这个小节的时候呢，我们来听到的是蔡琴的歌声给我们带来的这一首《被遗忘的时光》。这首歌被很多的人都有翻唱过，却只有嗓音低回委婉、醇厚沉稳还有极富感染力的蔡琴才能够把这首歌曲演绎到撩动心弦。得天独厚的女中音，浑厚的无人能比，于是呢，这首歌也是标准的试音碟的必备，检验音响效果的一个利器。一个美丽的女人用心的去演绎一首动人的情歌，有的时候我们还真的觉得多亏蔡琴，让我们能够感受到这种似水流年的音乐。有请王菲，我愿意。 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无声又无息，出没在心底，转眼吞没在寂寞里，我无力抗拒，偏偏是你，想你到无法呼吸，恨不能立即朝你狂奔去，大声 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如影随形。王菲演绎歌曲有着独特的抓力，一点一点地拨动着你的心弦。她的歌声呢，犹如天籁之音，好像来自天外之天。王菲拥有华语乐坛无以复制罕见的美声，声音呢空灵飘渺，又不失光泽。她的真声呢，不仅能够通透明亮，而且呢，高音呢是铿锵流利，低音呢是自然柔美。他就是一个歌者，天生就是一个用声音推开你心门的一个女子。今天呢，陪伴各位的听歌时间就要告一个段落了。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Yellow》，明天见。下坠，往下坠，往下坠。